色茫茫，乍四周天边星月如钩，回忆往事恍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要问心一愁，请明月待问候。思念的人儿泪长流，夜未尽，走着寂寞宁静，坐上寒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苦叮咛。人隔千里无音讯，欲待遥问终无凭，请明月待穿行，寄我偏执而未离情。人隔千里无音讯，欲待遥问终无凭，请明月待穿行，寄我偏执而未离情。夜色茫茫，乍四周天边星月如钩，回忆往事恍如梦，重寻梦境何处求，人隔千里路悠悠，未曾要问心一愁，请明月待问。